包括我这么多年，很多患者也跟我说，哎呀，我的心脏啊，成天突突突，跟那机关枪似的，晚上睡不着，白天啊，前胸后背疼啊，吃吃不香，排排不出去啊，啊，这是心脏啊。还有那风湿骨病呢，疼的也是太遭罪了，那劳慢支呢，喘着上不来气儿，憋呀，嗯，所以很多患者都是一个想法，那真的是活一天多遭一天的罪， 对， 是不是啊？嗯，那叫生活吗？那只是就是个活着， 嗯， 啊，你看我之前的一个患者的女儿跟我说什么？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些年我为了给我娘治病啊，我的家不像家了，啊，我那对象都黄了，甚至那房都卖了，嗯，我们一家人拖着那一个病人呢，那日子真的是熬啊，难熬啊，就像掉进那深渊一样。为啥？看不到尽头。用我的话说，啊，这病，啊，怎么治也看不见亮了。哎，心灰意冷啊。所以像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我见的太多太多喽。我们吃的药，啊，为什么效果慢？什么原因呢？怎么吃了就没效果呢？哎，对喽，那药啊，他治病没找对根儿啊，你这个人呢治病也没对根儿啊，那对啥了呢？对表面，对表面的症状。 太有道理了。 哎，所以呀，我这个人呢，啊，最反对两件事。第一，啊，很多人说老慢病就得慢慢调慢慢治，你咋不得病呢？说的咋这么轻松呢？是不是？我说到这儿，我这脾气就来了啊！哎，还有的说呢，哎呀，你还得三分治啊，七分调，七分养啊，啊，还是那句话，这病没病在你身上， 是 啊，你不遭罪呀、啊。 嗯， 你看说的多轻松啊，是不是？再者说了，有几个天庭能照顾自己十分完美呀、啊？啥都注意呀、啊？即使是注意了，缓解的也只是症状，根本没有把病。啊，那病根儿得到全面的解决，啊，慢慢治啊，慢慢治。有的病的七八年、十几年、几十年，他也没能治好啊，啊，而且到最后得不偿失，啊，肝呐、啊、肾呐、啊、胃呀、啊、五脏六腑该吃坏的都吃坏了。 李老师，您讲的真是太实在了。 嗯， 可是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都想问一句， 嗯， 您说这病也治了、 哦、 为什么治不好反而还加重呢？ 哎，无外乎啊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就是你啊错误治疗的思想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是在对症治疗。啥叫对症啊？对症状啊，因为你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本，患者还认为，哎呦，这个药吃上就不疼了。 嗯， 疼是不疼了，那根儿啊，形成那个疼啊，这根儿是啥呀？甚至有的人疼是控制住了，啊，反而又加重了其他的病情啊。啊，所以我提示大家呀，那病没好，怎么就不去仔细的、认真的去想一想、思考思考呢？哎，你看有的人思考了，他就会问我， 嗯， 李老师啊，你说那病根究竟在哪儿呢？到底怎么治才能去根呢？嘿，你聪明，你问得好。我告诉你，非常简单，就是天人合一的一开一句， 嗯， 啊，开啥聚啥，开脾胃，脾胃一开，胃口好了，吃饭不对付了，吃得香排得畅。开血脉呢，血脉一开，头就不迷糊，嗯，心就不慌，心就不闷。嗯，聚筋骨呢，筋骨一聚，蹲得下，走得动，跑得快，哎，你还能跳得起呢，是不是？那精元再一聚呢，精神头好了，脑子瓜也灵了，脸色都红扑扑了，那说明什么呢？免疫力、抵抗力增强了。 所以治病还是得找根儿啊。 对喽，而且要转变思想啊，要开通啊，啊，该改变的要改变，该换药的要换药啊，啊，所以不管治什么病，你一定还得科学，还得正规，还得系统的去治疗。比如说内外同治，这就是根据天人合一的理念而来的，啊，这技改的新技型真正实现什么？口感良好， 药性平和。我常讲啊，那 35.7 斤呢、啊、才出一斤，药量大药劲足吗？而且这些那是通过临床127的病患者实践而来的，哎，那是亲身实践过的。你如果再配合点外在的功法呢，那开脾胃、十月太极、开血脉、汉地划船、巨筋骨、鲁班开锁，你看这名一听你不用记都能记得住。还有那巨精元、娃娃抱球，啊，还有呢，能让你明目亮眼的隔墙看戏。 嗯， 你看这些不花钱的方法，你喜欢不喜欢呢？哎呦，我不会做，及时的沟通，及时的解决。哎，我会尽我的全力来解决大家的疾病的难题。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筋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筋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筋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它是人类猝死的终极杀手，它是心衰病变的罪魁祸首。年近八旬的老兵在病房为何被人强行带走？敬请收听《心尖上的舞蹈》，心律不齐。 我今天想说一说我在医院的时候一个患者。 嗯， 73岁呀、啊，啊，你看中国有一句老话，73、84。 嗯， 啊，阎王不叫，怎么怎么地， 是个坎儿啊。 没错、 嗯， 所以呢，记忆犹新吧。这个病患者呢，哎，还是个退伍的老兵。 嗯， 哎，要说这位患者呀，啊，我认识他，给他治病啊，还真是我人生的两个第一次。 两个第一次。 你看，第一个第一次呢，是被医院公开批评了。 嗯。 第二个第一次呢，还和人打了一架。 哎呦！ 你看我这年轻。 结识的这位患者，很有特点呐、 啊嗯。哎，没错、 嗯。 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医院附近呢、啊，正赶上拆迁，所以县里的一些人呢，有的拿了钱，有的拿了房啊，都在合同上，哎，该签字的都签字了啊，该搬走的也都搬走了，可是就剩下这位73岁的老兵啊， 嗯， 啊，他没签字， 他为什么不签字呢？ 哎，这老兵也不因为钱，也不因为房，用老兵自己的话怎么说呀？哎呀，我都是这土埋半截的人了，我还要那么多干啥呀？哎，他说呀，就是为了守住自己的念想，舍不得搬。哎，什么念想呢？啊，这老兵说呀，他的老伴和儿子在一次意外的车祸当中啊，都出了意外，啊，最后就剩下这老兵孤零零一个人生活。从那以后呢，他有个习惯， 嗯， 什么习惯？家里的家具呀、啊、盆儿啊、碗啊，那些布置啊、 嗯、 啊，都和老伴儿子活的时候一样一样的，一动都没动。 嗯、 哎呀，他总觉得啊，只要我还能住到这儿，就总感觉和自己的老伴儿子从来没分开过。 嗯，难怪呢。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想法啊。 是 啊。可是这要真的要拆迁了怎么办？这老兵就是不同意。嗯。直到有一天他一觉醒来呢，上个厕所的功夫回来，就发现他的房子被铲平了。你看看当时这老兵能咋样啊，急了呗，嗯，举着拐杖就跟那些人说，我告诉你们啊，我已经写了上访信啊，我要上访 啊，市里没人管，我去省里；省里没人管，我去京城。我就不信这事没人管了。 看来是真被惹怒了。 你看看啊，所以说当时老兵啊，说完就气得晕过去了。这咋办呢？赶紧越快越好呗。结果送医院一查，严重的心律不齐呀，啊，心慌胸闷的不得了，上不来气儿啊。当时再加上呢，这情绪一激动，一股火，啊。真的是差点要了命啊！啊，可以说当时老兵这个事儿闹的是沸沸扬扬，大家也都知道了。有的说他是条硬汉子，有的说他是太顽固了。但是呢，在我心里，我认为，哎呀，我给这老兵啊竖大拇哥了，很佩服他。一个是呢，啊，对老伴儿、对儿子有情有义，对这个家有情有义，而且呢。对于一些不公平的事儿啊，敢于抗衡。 嗯， 你看看当兵的嘛，是不是？哎，可以说呀，当时在医院里啊，我和老兵啊处的是非常好，啊，所以对老兵呢也格外的照顾，啊，尤其到晚上，即便不是我值班嘛，我都会守在老兵的床，啊，在那里陪他聊聊天啊，问问病情啊。可就是这么一守，倒给我。啊，这人生守来了一件大事儿啊。 嗯，究竟是怎么了呀？ 怎么了？有一天晚上，老兵的病房突然来了五六个年轻大汉，冲着老兵就说：“哎，老头，举报信就是你写的吧？”说完就把老兵从床上给架起来了。 哎呀， 你看看那是病人呐。结果老兵就使劲喊呐，病房里其他人也在一顿乱喊乱叫。当时我在哪儿呢？我就在隔壁那病房查房呢，所以听见声音我就跑过来了。我一看这场景，哎呦我天哪，你敢动我病人？ 嗯， 我就对着那几个年轻人说，你们赶紧把我的人给我放下。 您胆子也够大的了，当时 啊，你记住啊，我的习惯就这样，这病人只要在我的啊眼底下，那就是我的人。 嗯， 那出了医院我管不着，因为我不是警察，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领头的有一个小子就对我说了，你小子啊，你可别乱管闲事，要不然我告诉你，我让你从医院马上消失。 嗯， 哎呦喂，而且说完还朝我呸啊，还呸了一口。 嗯， 你看这人啊，哎呀，由于当时是晚上啊，值班的医生也不多，只是几个护士，我怕这要打起来，你说这要伤了病人，那可就出大事儿了， 是， 所以我就赶紧让护士把那病人赶紧撤，越快越好，我怕发生意外呀。哎，就在这时候，一个壮汉呢，就拿着一个棍子，突然就朝那老兵的头上砸过去了。哎呀，我呀，我看在眼里呀，我能在那里看着吗？我当时是年轻啊，我反应也快呀，我一把手抓住那棍子，没打着，我一把手就抓住那壮汉的头。不是头啊，是头发。 嗯， 你记住啊，哎，你要想把一人制服，你就抓住他头发，他一动不能动。 嗯， 啊，因为我当时怕呀，他再一棍子打下去，你说那老兵可是禁不住啊。 是。 那要打伤了，还是我的责任呐。再说那病患者，你不能这样动手动脚啊。 嗯。 哎，就在这一刹那，我那师哥，我那小张师哥，哎，就带着医院那些保安。好几个呢， 嗯， 哎，长得也很壮，哎，就进来了，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呢，哎，就一番撕扯，一番拉扯，拉扯之后，那些个壮汉年轻人就被这些保安给吓跑了， 嗯， 哎，而且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我那小张师哥也受伤了， 嗯， 眼睛都被打肿了， 对， 而且我呢，哎，我那白大褂也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啊。所以后来啊，这老兵啊，嗯，躺在病床上，一看这些情况，就不好意思了，说：“李大夫啊，你平时啊，给我治病照顾我都够麻烦你了，嗯，这次还出了这么个事儿，你说我这把老骨头真是对不住你呀。”哎，说着说着，那眼睛就红了。 嗯， 哎呀，那我就上前劝了老兵几句，哎呀。我说你可别激动啊，你再激动啊不行啊。 对呀， 我是怎么想的，你是个医生，是吧？ 哎，我知道他患的病挺严重，心律不齐，你要再犯病，那可不知道怎么样啊。 嗯， 哎，所以这个事儿呢，哎，也就发展到这步了。 人海茫茫，相遇难能可贵，彼此信任，打开你我心扉。为了健康智慧，我如痴如醉，天涯海角，永远与你伴随。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可是呢，到了第二天呢，院长组织开大会，啊，首先呢，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就批了我一顿。 您又没做错什么，只是保护您的病人嘛。 你看呢，我给大家说呀，说我太鲁莽啊，哎，说你这不懂事儿，等等等等。可是呢，后来开大会的时候呢，又说我见义勇为， 嗯， 啊，医院要鼓励这种精神。但是不倡导这种行为，你看看啊，啊，说我呢治病救人有功，打架斗殴有过，下不为例，你看看怎么样？说的是不是啊？也很明白呀，哎，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架，我当时在医院里可就出了名喽。 嗯， 为啥呀？不仅是因为这次打架呀，救老兵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治厅长夫人的脾胃病吗？ 对呀， 所以名声鹤起。 嗯， 哎呀，而且呢，那后来那老兵自己也想明白了，说呢，只要自己心里念着那老伴和儿子，那不就等于他就陪在你身边吗？ 对， 哎呀，还说自己都到这把年纪了，还有这严重的心律不齐，也就不提那上访的事儿了。 嗯，想开了。 对，所以他说到这儿，我就跟老兵说，我说啊，你的心一定要放宽点啊，开通点啊，那病啊它不会轻易的加重啊，那病咱们该抓紧治抓紧治。我说呀，您放心，我一定负责到底，治到底。所以呢，当时我就给这老兵啊开了药，而且告诉他呢，每天还用那保温杯闷上五六分钟再喝。哎，结果老兵就告诉我了，哎，说那头晕胸闷胸痛见好，就是心哆嗦，哎，不哆嗦了，那手脚那凉，哎，也改善了， 这恢复还真不错。 所以那老病出院以后呢，住哪儿了？住在了自己那侄子家里了、 嗯、 而且那侄子对他还很好，还到医院给我送一些吃的喝的，哎，还送我一面锦旗呢、 嗯、感谢您。 哎，而且还问我说他叔叔啊平时要注意点什么呢，我就说了，我说他的病啊已经明显啊，嗯，有好转，可以减点量了，但是啊，把我的功法旱地划船一定要配合上，然后呢，嗯，我再给你开个验方，女贞子15克啊，用水熬一熬，早上喝一小碗就可以了。 嗯， 哎，你看看，哎，所以呀、啊、嗯，这个老兵得的什么病啊，叫心律不齐。 心律不齐在生活当中出现的还是比较多的， 哎，常见病。 嗯， 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根据啊我的19种慢性病的课题报告啊，它有一个新的名称， 叫什么呢？ 心律不齐又叫病乱。 病乱，哎呦， 哪个乱呢？ 好形象的名字。 哎，乱说话的乱。 嗯， 哎， 说这个病啊，对老年人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为啥？严重的结果，一个是猝死，一个是心衰。 嗯， 啊，也就是说，所有的心脏病当中，心律不齐诱发猝死的病例是第一名。 这么吓人呢？ 哎呦喂！老百姓对这个病啊，真的是知之甚少啊。 嗯。 再有一个就是心衰，一旦得了心衰，超过10年的啊，医学上叫不可逆。所以你能听懂这个词儿吧？哎，还有呢，一般要得上这心衰了，会减寿10年到20年。所以这个病，你说你重视还是轻视呢？ 嗯， 哎，对不对呀？哎，那心律不齐，什么叫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包括什么呢？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早搏、房颤、偷停，有没有啊？患者常说：“哎呀，我偷停啊，我早搏啊。”啊，是不是？什么叫心动过速？每分钟超过100次， 嗯， 你就叫过速了。人呢，胸痛、眩晕，甚至昏迷、半昏迷状态。心动过缓呢，那就每分钟低于60次嘛， 嗯， 那你要低于每分钟40次，那就麻烦了，啊，说晕过去就晕过去。早搏呢，早搏就有心悸、乏力嘛，啊，什么叫心悸啊？ 嗯， 我问大家啊。能不能感觉自己的心跳啊？ 我是感觉不到。 哎，你感觉到你就有早搏了 啊。 嘿，很多老年人，哎呀，嘟嘟嘟，我能感觉到。对，你就是心律不齐的一种。 嗯。 哎，你看人一着急的时候都能感觉到，一生气的时候，知道吗？还有房颤，啊，持续性的心律不齐就是这个特点。 嗯。 啊，而且呢，胸口啊，一阵一阵的疼，怎么疼？脚疼，啥叫脚疼啊？脚过肉馅吗？ 嗯， 哎，对喽，刀脚一样的疼啊，而且那大汗随之而来，还有呢，那脸就憋得青紫了，这就是严重的心律不齐之前的征兆啊！啊，还有更严重的呢，偷停。 嗯， 心脏偷停啊，还有个新词叫间歇跳啊，也就是你的心脏啊，哎，有一种停跳感。你这一停了，你说那人他能不慌吗？能不急吗？而且我告诉你，还有一种表现呢。哎呀，那心呢，好像向下坠，要翻出来一样，啊，这些都是心律不齐的临床症状啊。能判得清吗？能分得清吗？哎呀，大家呀、啊、就会说，哎呀，我就有啊。有的人说我没有啊。我告诉你，你小心点，别说你没有。哎，你要想知道你有没有怎么办呢？ 嗯， 哎，拿起你手中的电话问一问，不就明白了吗？ 是。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筋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筋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您都可以拨打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 这技改的新技型，首先啊，从治病的理念上叫一开一聚呀、啊，啊，开血脉，这是必须要开的。开血脉不就增加血流速吗？ 嗯， 啊，增加你心肌的力量吗？恢复你心跳的规律吗？啊，要说到开血脉，他们药里有一味叫地黄啊。你看我讲了几次了吧，滋阴补血是补血的良药啊，你不就缺血就补血吗？是不是？还有一味呢叫党参，补中益气， 气助血行， 嗯， 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这两者能分家吗？只要你气足，它就能推动血液前行，那能推动了脑子瓜还能不灵吗？心脏跳动还能不齐吗？ 嗯， 那你的心脏不就规律了吗？啊，还有一味开血脉的药材叫女贞子啊，我讲过，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增强心肌的力量。你看看，力量是啥呀？你走不动，它帮你啊，推推你，你不就能走动了吗？不是你走不动，是你的心走不动，跳不动，啊，因为药学呀，明确说明女贞子药性平和，补血益血的功效，所以这平和我多说一句啊，一定记住，老年人的胃呀、肝呐、肾呐，啊，经不起大风大浪，所以用药一定要平和，啊。另外，现代药学证明女贞子含有两酸，哪两酸？奇轮果酸和亚油酸，干啥？同样增加你心跳的供血和呢心脏的跳动规律，哎，增强心肌的力量，就是这两位，哎，是背后的推手啊。所以呀，心律不齐的患者啊，在我们临床一二期的时候啊，那胸闷气短的症状就有所改善和缓解，尤其那失眠盗汗的，同样我告诉你，你心律不齐呀，就得到有效的治疗了，还能得心衰心梗吗？ 不会了。 哎，这剂改的新剂型，我再重复的说一遍，药性平和，而且药量大啊，药劲足，最后呢啊，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是不是啊？尤其我常讲的 35.7 斤才能出一斤，你说的药量有多大呢？尤其我要提示大家，心律不齐的心血管病人非常适合你的，哎，这个病啊，那同时你要配合上那外在的功法旱地划船呢，是不是会提速会翻倍啊？哎，所以最后温馨提示大家啊，你得抓紧点了，可千万别犯病啊，哎，早知道早治疗，你才能避免大病重病的发生啊。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哎，你好。 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 这挺不容易。 是的。 哎，我从节目开始吧一直就在听嘛。 啊。 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细致。 哎。 我听着吧我挺感动。 哦。 对李老师您也特别敬佩。 哎，谢谢。 我听着吧 嗯 挺感兴趣。 听明白了。 对，因为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嘛，还头一次吧听说药酸。 嗯。 我合计合计给我看看，我看着我这病能不能见效呢。 哦，那你得给我详细说一说你到底是哪方面的疾病呢？ 哎，我这病吧可不少啊。 哦， 有这个心脏病， 嗯， 高血压， 嗯， 这有10多年了。 吃了十多年的药啊， 哎， 吃的我这肠胃吧都不好了。 嗯， 你说一张嘴，满嘴都是药味儿、 嗯，嘿， 吃啥也没个味儿。 嗯， 现在吧，一点咸淡都尝不出来。你这几年发现瘦的可快了， 还瘦了， 啥都不爱吃。对对对对， 嗯， 一点胃口都没有啊。 嗯， 这成天呐吃药吃的都给我吃饱了。 哎呦， 嗯，你这药都吃到这个份儿上了，他也没把我这病给治好了我，哎，就是维持。 你看看， 而是药一顿不敢落下。 哎呀，这就是一吃一大把呀，那药吃饱了，那就不用吃饭了，啊。我想告诉你的是啊，就这么吃药吃到最后啊，你的病啊，那不会见效，啊，叫什么呢？叫方对一碗汤，方误半车草，啊，也就是说呀，你那药你要选对了就能见效，选错了那还用说吗？一吃一大把那一定是没有效果的，是吧？ 可不是咋的，你说？ 哎。 你看我这吧，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吧， 嗯， 高压156，低压90到100之间。 哦， 我总觉得啥，身上没劲儿， 没劲儿， 人一天迷迷糊糊的，昏昏沉沉的。 嗯， 就吃这个降压药。 嗯， 开始吃药维持还行，你这几年出现啥毛病？ 嗯， 这头晕迷糊的，哎，这症状有了。 哦，开始晕了。 有时候吧，感觉这脑子里边总滋滋响。 嗯。 感觉这脖子吧就支不住脑袋那种感觉， 嗯， 这脑袋可沉了， 哎， 啊，抬都抬不起来，可费劲了， 嗯， 您这时候啊，不管是买菜还做饭呢，我不管了，得马上我得找个地方躺一下， 哎呦， 要不然你感觉摔倒了， 嗯， 啊，这脑袋 站不住啊， 站不住啊，胸口啊就感觉喘的上不来气儿啊，开始吧，真没往心里去。 嗯， 是不嘛？前两天楼上那老张嘛， 嗯， 复发心梗没抢救过来，刚61，家里可有钱了，房子就5-6套。 嚯！ 嗯，你说花了这么多钱，人没了， 哎， 说句心里话， 嗯， 哎，钱有啥用？ 对， 我也害怕， 嗯， 再多也没用，治不了病啊。 嗯， 我也想开了，这病不能拖，拖来拖去不把自己不给害了吗？ 哎呀，没错呀。你这病啊，你一定要知道啊，这病在哪儿了，病根是什么，对吧？你吃那么多药，打那么多针呐、啊，你得打到地方啊，打到根本。什么是根本？你就是那血脉瘀。啥是瘀啊？你家那自来水管啊不通了，扭开之后不出水，这不就堵了吗？ 嗯嗯， 是不是啊？那堵了怎么办？中医叫化瘀，你把它通开了之后，那不就化瘀了吗？一开一聚呀、啊，啊，通了不就开了吗？一出点凉年黄汗，那不就开了吗？但开了之后呢，还得给你补点精元。精元是啥？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啊，啊，那车头有啥呀？是不是有能量啊？烧煤啊？那补这精元呢？你胳膊腿一有劲了，啊，你那血脉畅通了，精元一足，哎。你上下楼，你也有气力了，所以一开血脉，一个聚精元，你这就治病根上了。哎，它的核心就在于此，是吧？所以你这个病啊，你别再耽搁了，你自己担心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看你邻居家，哎呀，病逝了，你着急了，这也是给你提个醒啊，啊，咱们趁早不能赶晚呐、啊，您说呢？ 是李老师，您这么说吧，我心里有底了。 哎， 我觉得心里的没错。 哎，所以你抓紧时间，越快越好，这病不等人，知道吗？啊， 好的，我赶紧报名去。 哎，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李老师您好，听您的讲座有一段时间了。 哦， 嗯，我其实听讲座也一直在听讲座， 嗯， 就是没有一个吧，我就感觉到能吸引我。 哦， 但是您的讲座呢，我感到非常亲切、感人，特别可以让别人信赖的一个好医生。 哦、 嗯，所以呢，嗯，我就。 过奖了，过奖了啊！ 把我的病情和你说一说。 说吧。 我呢，我是患有糖尿病吧，18年了。 嗯。 同时合并心脑都有病。 嗯，心脑。 目前呢，现在血糖呢控制的不算太好。血糖空腹血糖是在89吧，餐后血糖在123。 哦。 完了眼睛呢现在也不好，眼睛现在也是白内障，有一侧眼睛右侧眼睛已经做了白内障手术。这个左侧的前两天就看见他说还让我做手术。 可以。 我呢我就不想再做了，保守治疗。通过你的讲座呢，让他患者的反馈信息哈，我感觉呢，你研制的这个药哈，让我看到了希望。所以呢，我和你通过电话把我的病情呢，跟你说一说，你看我是不是适合用您研制的药。 好，您现在啊，糖尿病已经是18年了，是吧？ 对，是。 啊。我有一句话啊，糖尿病前3年、前5年那就乐乐呵呵的，是吧？ 是，你说的太对了。 也没症状，不影响吃，不影响喝。我常讲一句话，糖尿病高血压患者20年后咱们再见。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这接触啊，在临床这患者都是15年以后20年左右，那全身的并发症是遍体鳞伤。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心脑眼肾足，这不都是主要的这个糖尿病的攻击地吗？你现在的这个心怎么样，脑怎么样？ 心脏也不好。前两天才住的院嘛，住院就是心脏，每次住院都是心脏缺血特别严重，贴波都到了。 你看看，贴波都到了。 完了，脑袋我就是很多年以前，就十多年以前就有这个多发性腔梗。 你看，而且呢，你糖尿病患者，你要心脏又动刀，这也是麻烦事儿。 心脏做了，做了一次搭桥，2次支架。 哎呦喂，那你可是遭了罪喽。 是 啊。 哎呀，在治病的路上我确实经过了艰难的路程。李老师跟你说，因为你在讲座当中你说话特别亲切，让人感觉到特别温暖，所以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哎， 我呢，其实我和丈夫呢都有一个体面的工作。我也是家庭生活非常幸福。可是一次意外哈，丈夫永远的离开我。我是独守残生的人，现在的我呢就是精神的打击和疾病的折磨。 你看看， 在治病的路上，自从他走了以后，我确实经历了艰难的路程。对药琳琅满目的吃的也太多了，我对什么药现在都失去信心了。可是当我听到你的讲座哈，我感觉到这个方法哈是挺好，我感觉到我看到了希望，所以呢，我想看看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不可以。我想通过李老师啊帮我，一个是糖尿病的问题，再一个我感觉我现在就是淤堵的问题。现在心脑血管也是非常严重。高血压随时在威胁我的生命了。每天的高血压就是一天的两个高峰值，早晨起来是下午的3-4点钟，这肯定是血压特别高。 没错， 我都吃降压药控制。 我问呐，你除了用药控制，还有别的办法去调理吗？ 哎呀，有时候觉得不好就是住院呗。 你现在呢，就是重点啊，你该吃药吃药，该用药用药，只要你坚持用的药，还要坚持不能停，这是第一。第二呢？关键是怎么通怎么调的问题。我讲过高血压糖尿病啊，你要做两点，必须要做到两点。叫一个是头，一个是脚。从头到脚，头上有一个方法，就是针对你血压高的控制不好的，就是呢叫高抬贵手法。 高抬贵手法。 你左手拿起来弯曲，从太阳穴一直到你的后脑。 高抬贵手法。 别小瞧中医一按铃，有很多人他不知道其中的内涵。然后换右手。你要做到位了，平心静气。 啊，要平心静气， 嗯， 啊，要双眼微闭， 嗯， 啊，一心一意去做，就能稳中有降到5到15毫米汞柱的血压指标。 啊， 哎， 啊， 这是头上，脚上呢？ 啊， 脚上有事没事你玩两个大脚趾。哎，你看你笑，你一笑就听懂了。那大脚趾表现头啊，失眠头痛不用愁啊。 啊啊啊！ 这中医好东西怎么都给丢了呢？啊，这就是从头到脚啊。脚是什么？脚是人的第二个心脏啊。 嗯嗯嗯。 是不是？尤其很多人知道泡脚，泡完脚之后玩两个大脚趾，是吧？把它玩软玩柔了，你那心脏就会减轻心慌心悸的症状。 啊。 哎。哎，这是调的方面，通啥？通脉道，通宗皇之脉呀。 啊， 我说宗皇之脉在哪儿？上到百会，下达会阴呐。哎，就通中间这条脉道。 啊， 这个要通了，你那血管淤什么淤呀？堵什么堵啊？这个拿啥通？叫旱地划船通血脉。 啊， 心脑安康人自在呀。而且我常说，疗效看得见，你前胸后背出点两年黄汗，那是不是你的垃圾呀？ 嗯，对，是。 所以你要坚持做上3个月到半年，怎么就能非得还要支架还要动刀呢？ 嗯， 而且你现在身体内呀，你的血液你的脾胃呀，经不起那些个大药啊的猛攻啊。为啥它有？你现在已经有耐药和抗药了，为啥吃药已经不明显见效呢？ 对， 哎，因为脾胃那门不开呀，血液的道不通啊，精元人活这口气又不足啊，是这样吗？ 啊，是，对。 哎，所以你得做7分调养的这个大事儿，1/3都会治了，一口药，一口水，一养婆，哎，那药就吃完了就见效了。 嗯， 不是的。 嗯， 哪能成年吃一天不落呢？不对的。 啊 啊！ 哎呀， 治病需要专业，需要科学，需要疗程，真的。 对，你说在当今这个当下现实社会， 嗯， 能碰到你这样的好的东西， 嗯， 这不太容易啊。 哎呀， 能得到你的指导也是我的荣幸。 嗯， 能给我这个机会，我真是12分的谢谢李老师。 嗯，这不就是缘分吗？ 嗯，真是， 啊。哎，所以一头一脚，护心又护脑。 嗯。 啊。 嗯， 护心又护脑必须学会，学不会给我的学生打电话，他们随时恭候着大家的问题。 哎， 嗯，啊，然后呢，你要觉得你的血压这高峰值，尤其是几点你知道对吧？然后这个期间有药钻你用上它，你看那效果就事半功倍了。 啊， 这药钻究竟干啥的呢？就是你补精元通血脉，对你来讲。而且你喝上之后，你冒出点两年黄汗，那脾胃也开了，你吃饭也香了。 啊，就适合我用呗，哈。 哎呀，你用了之后就知道了。像李老师这样的人呢，有很多，只是大家没遇到。现在遇到了呢， 嗯， 你说是不是应该抓得住呢？ 嗯， 就是有事没事，大家哎说说心里话，沟通沟通，聊聊天，解决点实际问题。 啊，李老师，谢谢你给我这么多时间。 嗯，没关系。 祝你的健康长寿啊。 嗯，然后你的眼睛啊，想不动手术。 嗯嗯， 多闭少睁。 啊，多闭少睁 什么意思？一天闭他3次，一次闭他15分钟。 嗯， 叫闭目养神，养的不是神，养的是精。 啊， 这个精是什么？就是补精元的精。 嗯， 叫精微物质啊。啊， 这就给我提示一个挺 对喽。所以说古人说五劳七伤当中有一四个字叫久视伤血，你看东西看多了，你让那眼睛休息休息，你那病就好一半了。 嗯， 对不对？好不好？ 好， 好嘞， 谢谢， 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啊，李大夫， 嗯， 啊，我听你课挺长时间了，讲的确实挺好，我听着我也挺感动。我寻思我那也是脑血栓，我寻思 嗯， 想用点那药。 嗯， 我天天听你，哦，听你节目呢。 脑血栓是吧？ 啊， 几年了？ 我这个半年多了，我就腿右面腿这个胳膊腿不好使，走道 反正走了不用拐棍。 嗯，是右侧吗？ 右侧。 啊，拖地吗？ 不拖地，现在。 哦。 就是走到腿迈开步沉呢。 哦，半年多的时间。 啊，半年多了。 吃饭大便怎么样？ 这也吃不多。 嗯。 现在啥也干不了啊，这是。 哦，这就是呢，中风的典型的后遗症嘛。 啊。 啊。 是啊。 哎，我想说两点啊。 啊。 你是右侧，你知道？ 对对。 右侧说明什么问题？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啊？ 没有没有。 记住啊。 啊。 右侧属阴，左侧属阳。 啊。 男人属阳，女人属阴呐、 啊。啊。 你家的南屋属阳，北屋就属阴呐、 啊。啊。 明白了吧？ 啊。 所以你右侧属阴，你就伤阴了。 啊。 阴是啥呀？阴血、阴液呀。 啊， 就伤了阴血阴液了。 啊， 哎，为啥没左侧呢？对吧？哎， 啊、 你伤阴重，伤阳轻。 啊， 没人跟你说过吧？ 没有没有。 哎，伤什么阴呢？最主要就是伤肝肾的阴。 啊， 哎，你看伤肝阴，眼干眼涩；伤肾阴呢，小便频，腰酸腿软。啊，耳鸣脑鸣，你有没有啊？ 我是对， 是不是有啊？ 对对 对呀、啊，再伤肾阴呢，那关节就不灵了。 啊， 对呀、 啊， 那肾有肾精，肾精又生肾髓呀、啊，生骨髓呀、啊，那髓不养骨，你就拿不起来呗，没劲儿呗。 啊、 对呀、 啊 啊，啊，蹲下来，费不费力呀、啊？ 蹲下费劲呐。 哎呦喂，你看看，这就是啊，你右侧。肢体不灵的一个主要原因，伤了肝肾之阴了、 啊。是。 你现在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啊、对不对？ 到这就完了，更完了。是。 啊，你稍稍干点其他的活，都得别人帮忙啊。 啊， 而且要再复发一次，那可就真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关键什么原因？就是该开的不开，该聚的不聚。哎，对、 啊、 你血压高吗？ 血压高。 多少？ 血压高也挺长时间没量了， 嗯， 血压156吧，比较高是吧？ 你这脑血栓呐，千万别复发，怎么不复发？一开一聚，开什么？这就是要开血脉，把你那体内的血栓排出来呀、 啊。啊， 药栓这大功效就是开血脉。 啊， 你高血压的、高血糖的、高血脂的、高血粘的，是吧？子宫肌瘤的、卵巢囊肿的，这不都是不开吗？ 啊， 就是该开的不开，啊 啊， 开了之后出黏汗、出黄汗、出臭汗、排臭便、排臭屁， 啊， 这都是开， 啊， 听得懂吧？ 啊，知道。 然后再聚聚啥呢？就聚人活这口气，叫精元。 啊， 这口气足了，你那胳膊腿沉不就不沉了？哎，就像抬气球一样，哎，就说抬就抬起来，全面让你腿抬得起来，像正常人走路，这是临床数据呀。 啊， 我做过上万例数据，临床数据，这个你不用担心了。 啊， 哎，另外呢，平时买点党参、黄芪、当归，党参、黄芪各15克，当归10克，益气活血化瘀。啊， 冲着喝呀？ 哎，对，哎，对，没错。 啊， 哎，用保温杯那一泡一喝，你看你排点臭汗，你把你的血栓排出来，不怕第二次复发，这回多好啊。 啊， 哎。 啊，行行， 实话实说呀， 啊、 好嘞， 啊、行行， 再见再见，哎，再 见。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一辈子为了啥？有人说是为了钱，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最后落下个病身子，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一辈子为了啥？